Coming up the Kingdom, Part 2, Session 6.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六讲。我们继续讲，耶稣虽然没有用弥赛亚这个字，或者基督这个字，只用过一次，但是呢，他用人子这个词来讲天国的。我们继续来讲。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adduce proof for the latter statement. 关于这一点，我们差不多不需要举出什么证据。这点的意思就是来证明啊，人子在耶稣基督讲天国，人子这个名称是具一个中心性的位置的。Kingdom of God and the Son of Man are correlates in Jesus' preaching. 在主耶稣的讲道里，神的国和人子是彼此相关的。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人子来 ,Matthew 10:23,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人子来 is synonymou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与神的国来是同义词 ,as appears from a comparison of Matthew 16:18 and Mark 9:1. 当我们比较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跟马可第九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来看哦，人子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人子就会来到了。那我们来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当然这个上下文呢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呢，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大有能力临到。啊，这个跟前面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是相关的。还没有把福音传完，人子要来，神的国要来。This explains text speaking of the kingdom of the Son of Man sitting in the throne of His glory in the regeneration, the coming, the days, the day, the sign of the Son of Man.When the Son of Man shall come in His glory, and also of the sitting of the Son of Man on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and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 这就能够解释下列这些经文，就是讲到人子的国度要来，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当万物复兴的时候显现，或者要来那些的日子，或者那日子人子的记号，当人子在荣耀中要来，或者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手，驾云降临等等这些的经，我们来逐段来看。就是说这个人子来就是神的国度来。下面这些经文，人子的国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人子要差遣使者，从他的国度里挑出那些叫人跌倒的人。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两段是讲人子他的国。 下面我们看人子当万物复兴的时候，在他的荣耀中坐在他的宝座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到复兴，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人子的显现 Parousia the coming， 马太二十四章从第二十七节开始，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子降临，马太二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人子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单数的。还有第二十四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第二十四节是那个日子，一个是二十二节呢，其实原本是复数的，二十四节是单数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人子的兆头记号哈，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节。现在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荣耀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手边，驾临啊，驾着云降临。马太二十六章第六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的荣耀就是父的荣耀，也就是圣天使的荣耀。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六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和天父的荣耀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所以人子的荣耀就是天父的荣耀，也就是众圣天使的荣耀。路加九章二十六。All these indications， 这一切的指示，而且这一切的表示呢 ，only describe the coalescence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nd that of the Son of Man， 就是在形容天国的来到和人子的来到的互相的结合。It is He。Who has to accomplish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是人子要成就天国的来临 ，and to carry out the divine judgment， 来执行神的审判 ，and in whose hands therefore all authority has been placed。因此呢，因为他要来带来国度执行审判，所以呢，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cepts kingdom of heaven and the Son of Ma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和人子的两个概念的联合，对我们来做一个天国的一般性的定义是特别重要的。It proves that， 因为它证明 to a great extent, 在很大的程度上，它证明很大的程度上 Jesus' preaching is oriented to the prophecy in Daniel 7:13 following. 耶稣基督讲道是取向于但以理第七章十三节起那段经文的预言的。但以理第七章第十三节起，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耶稣宣讲的国度就是要应验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 In the prophecy there appears the figure of the Son of Man as coming in the clouds of heaven to the Ancient of Days. 在这段的预言中，一位人子这个角色驾着天云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And as he to whom was given dominion and glory and the kingship that was to comprise all the nations and was to have an eternal and imperishable significance. 就是这位的人子，一切的权柄荣耀都给他，还有统治涵盖各国各族的王权也都要交给他。这个是有着一个永远的不朽坏的重要性的。In this prophecy, 在这个预言里 as indeed in all Daniel's visions, 诚然的在所有但以理的意象里 the universality and transcendent character of the coming kingdom are very prominent. 在所有但以理的意象中呢，很显著的一件事就是将要来的国度呢，它的普世性是涵盖各国各方各族的，和它的超越性是属神的一个超自然的国度。 The Son of Man is consequently not simply an ordinary man invested with temporal and earthly dominion. 因此呢，人子呢不仅仅是一个凡人，有着一个属这个世代的属这个地的权柄而已，不是的。But in the great eschatological drama, he is the man who has been given unlimited divine authority. 但是在这个伟大的末世的这个戏剧里，这个整个的上帝的计划里呢，他就是那位人，上帝给他无限的从神而来的权柄。 And to whom God's universal royal dominion has been entrusted, 上帝将普世的君王的治理权交托了给他。 The figure of the Son of Man does not only occur in this sense in Daniel's prophecy chapter 7. 人子这个人不单单在但以理第七章这个预言里面有这个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出现， but also in the book of Enoch and in the apocalypse of Ezra. 还有在旧约的旁经，就是以诺书和以斯拉的启示录也有出现的。 In all these places, 在这一切的旧约和旧约以外的书卷呢， The figure of the great future 有了这一位伟大未来的这个人物， In whom God's kingdom will be realized, 上帝的国度要在他身上，要在他里面实现， appears to have an importance far transcending that of a national Israel-like king or of a human offshoot of the house of David.这样子一个将要来的将来的这个人物呢，他的重要性呢很明显的是比一个以色列国家的君王更伟大更超越，比一位大卫的家一位人类的后裔的子孙更伟大更超越。 He has been invested with the supernatural and divine dignity.上帝赐予他一个超自然的属神的尊严。It is this dignity and authority of which Jesus speaks before the Sanhedrin when he warns them of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当耶稣站在犹太人的公会面前警告他们关于人子要驾临的时候，耶稣讲到的就是这个尊贵，这个的权柄。 This dignity described in similar words as in Daniel 7 is that of which Jesus speaks after his resurrection. 就是这个尊贵，这个权柄，在但以理第七章所描述的这个的尊贵权柄，是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所讲到的。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 Matthew 28:18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in heaven and in earth.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换言之，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但以理第七章13-14节。It is clear that this supernatural and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the Son of Man to a great extent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人子这个人物的超自然和普世性的重要性，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了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性质。 It is beyond cavil that all this is also implied in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同样的，天国是弥赛亚的，天国与基督啊的连结，天国有这个基督的特性啊，也是在这些事情所暗示的，这些经文所暗示的，这个是人不可以挑剔的。 In other word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gospel and that of the Jewish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it appears that this Son of Man is the Messiah. 换言之，在福音书的范围里面，也在犹太人对未来的期待这个范围里面呢，人子，这个人子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 It is true that some authors w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rival figures in the later Jewish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是的，有些的学者们呢想要分别出在后来的犹太教对未来的期待里面呢有两个彼此竞争的人物， that is between the Messiah and the Son of Man. 这学者们认为这两个人物就是弥赛亚跟人子，是两个好像彼此对敌的人物。 The former Messiah is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prophetic national ideal of a king. 弥赛亚呢，这些学者们认为呢，是代表着先知性的国家的君王，这个理想人物。 The latter, Son of Man, that of the transcendent apocalyptic judge of the world. 而人子就是代表着那个超越性的末日的时候世界的审判者啊，弥赛亚是代表以色列的将来的国王，人子是代表将来要审判世界的那个超越的人物。这是一些学者们啊所提出的怪论。And going back into the time before the Gospels, some writers have applied the above mentioned distinction to the preaching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that of Jesus. 当这学者们啊去探索福音书写成之前的时间呢，他们就把这个弥赛亚跟人子的区别呢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讲道和耶稣的讲道的事情上。 According to Von Gall, 根据学者 Von Gall, V-O-N 第二个字 G-A-L-L, both Jesus and John rejected the prophetic expectations of the Messiah. 他认为施洗约翰和耶稣都拒绝那个先知的弥赛亚的盼望，那个人物国家的君王。 And in its place they adhere to the belief in the apocalyptic figure of the Son of Man described in Daniel and Enoch. 他们是相信那个在但以理书和在旧约的旁经以诺书那里所讲到的末世的那个人子的人物。耶稣跟司徒约翰呢都不考虑那个先知书的弥赛亚国王，他们考虑的，他们要讲的是末日的人子。这个是学者们所讲的哈。After Jesus' death, his followers are then supposed to have ascribed to him both the dignity of the Messiah and that of the Son of Man. 当主耶稣死了之后呢，他的门徒呢，这些学者们的理论呢，就说就把这个弥赛亚的尊贵和人子的尊贵都归给耶稣。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n the Gospels, the product of the later church, there is a confused mixture of these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因此呢，在福音书里，这位学者，这些学者们呢认为呢，福音书都是后来教会所捏造的、所编造的。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这两个弥赛亚跟人子两个人物呢，就很混乱的混杂在福音书里面的。This whole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the gratuitous hypothesis.这整个的建构呢，是根据一个不必有的、多余的一个假设 of two mutually exclusive and competitive forms of the Jewish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就把两个犹太教、犹太人预期未来里面的两个人物，他们把它当作是两个是彼此排他的，要这个要那个，还有是竞争的，这个不必要的这种的假设，有两个弥赛亚人子。两个不一样，两个也竞争的，有这种的假设，所以呢，就建构出耶稣跟施洗约翰都是相信这个弥赛亚的。后来教会才编造出弥赛亚跟人子的结合，这种的错误的建构。But even if they had really existed among the people, any indication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accepting this antithesis is lacking.Wittebo 现在告诉我们，就算在人民中间有这种的想法，就是人子跟弥赛亚不一样，你要去找耶稣跟施洗约翰里面接纳这种的假设呢，是没有证据的。 For the two types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which are placed side by side or with one God opposite each other is not only found in the late Jewish literature, but it has its background in the Old Testament itself. 因为你看到这两种并列的、并排的、排在一起的对未来的盼望或者预期，就是人子跟弥赛亚。当然 ,von Gogh 学者就说他们是彼此相反的。我们看这并列的呢，不单单是在犹太教的文献看得到，就是后来的犹太教的书卷看得到，在旧约的背景、旧约本身也看得到，这两种的预期是并列的。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is a figure of the Messiah, the King of the House of David and of the Son of Man. 在旧约我们看到弥赛亚君王、大卫的家的君王，也看到人子。If we are to accept von Gogh's hypothesis,假如我们接受 von Gogh 这个学者的假设的话， Jesus and John the Baptist would really have rejected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ic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那这就意味着呢，耶稣跟施洗约翰呢是拒绝了旧约的先知们的预期的绝大部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这个犹太教的书了，旧约圣经本身又讲到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君王，又讲到人子驾天云降临，这两个是并列的。耶稣跟施洗约翰一点都没有把这两个把它对立起来。我们下一讲继续。